慰问安保人员，并送去了慰问品，向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。为保证两会期间企业的安全生产，周州市松林店经济开发区对园区内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沙巴童话加个蛋，不再扬州的炒饭，心里正在远都快关门，谁还未买单？逛一条水际的街，找一种注定的感觉。我不喜欢有全世界踏破了天线，来赴这千山之约，找一条有你的街。处是古董和字画，虽然很廉价，总算像个家。

失去以后才知，你也有许多温柔。 要寂寞的想，应该更多把握，应该频频回顾，应该更早想到是我让你孤独。你一直无言无忧成全我，我所渴求轻点心扉，这样静静相偎应该更多难言。 应该有一首歌就只为你而出来。 Yeah.

降落的地方不一样，栖息在梦下的亮光。 因为我的难过没人懂，没牵过的手却能触动心中美丽爱中。 以为我的寂寞没人懂，却从你眼中倒映自己的轮廓。没开始却在些许，没结局已待续，两个人分两地在一起。你和我天涯的马上却不一样，让现实超越了想象。你和我拥有的过往不一样，星星在未来的亮光。你和我天涯那么长却不一样，让现实超越了想象。你和我拥有的过往依然清晰在未来的两端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今天的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张国荣的《倩女幽魂》，这是黄沾的创作。这首歌呢，是显示了他的这种极强的古典诗词的根基，让一部商业的鬼片呢，因为这样的底蕴而有了更深的内涵。那张国荣的这种浑厚磁性的中音呢，也是将这部作品当中的那种历史积淀完全的呈现了出来。继续听到的是张碧晨《年轮》，那么这首歌呢，也是电视剧《花千骨》的插曲。

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，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。 可能知道林依轮在90年代大陆流行乐坛享有一定地位的，而且有很多大家都熟悉的代表作。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，这位大家眼里的专业歌手，竟然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。其实他也断断续续的拍过一些戏了，只是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印象了吧。接下来，蓝心湄，拍戏、唱歌、主持，然后做生意，可以说是样样都不耽误了。来听到这首《无色彩》，也是他主演的《追妻三人行》的一首主题曲。 请你闭上双眼，用感觉去猜。关于爱情，你要用心对待。日日夜夜等待，他才会明白。 深深囚禁你的爱。